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调度，如何制定项目管理流程。前一节啊，我们讲了 TaskStruct 的数据结构，它呢就像项目管理系统一样，可以帮助项目经理呢维护项目运行中的各类信息。但这不意味着项目经理的工作呢就万事大吉了。TaskStruct 呢仅仅能够解决看到的问题，咱们呢还要解决如何制定流程、进行项目调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做到的问题。公司的人员啊，它总是有限的，你无论接了多少项目，公司呢都不可能短时间内呢增加很多人手。有的项目比较紧急，应该先进行排期，有的项目呢可以缓缓，但是呢也不能让客户呢等太久。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呢非常复杂，需要平衡。对于操作系统来讲，它面对的 CPU 的数量呢是有限的，干活的呢都是他们，但是呢进程的数目往往会远远超过 CPU 的数目，因而呢就需要进行进程的调度，有效的分配 CPU 的时间，既要保证进程的最快响应，也要保证进程之间的公平。这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需要平衡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来看调度策略与调度类。在 Linux 里面呢，进程啊大概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实时进程，也就是说需要尽快执行返回结果的那一种。这就好比我们是一家公司，接到客户需求呢就会有很多种，有的客户呢项目比较急，比如说我一定要在一两个月内完成的这一种，这种客户啊需要加急加钱，那这种客户的优先级呢就会比较高。另外一种呢称为普通进程，大部分进程其实都是这种。这就好比大部分客户的项目都是普通的需求，可以按照正常流程完成，优先级呢没有实时进程那么高，但是呢人家也肯定要确定的交付日期。那很显然对于这两种进程，我们的调度策略肯定是不一样的。在 TaskStruct 里面有一个成员变量，我们就叫做调度策略 Policy， 它有以下几个定义： Normal、 FFO、 RR、 Batch、 Idle、 Deadline。 那配合调度策略呢还有一个叫做优先级，就是 TaskStruct 里面有 Priority、 Static Priority、 Normal Priority 和 RT Priority。 优先级呢它其实是一个数值，对于实时进程来讲，优先级的范围啊是0到99。对于普通的进程呢，优先级的范围呢是100到139。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从这里呢，我们看出所有实时进程都比普通进程优先级要高。毕竟谁让人家加钱了呢？对于调度策略，其中 FFO、RR 和 Deadline， 他们是用于实时进程的调度策略的。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加急加钱的项目，那也不能乱来。需要有一个办事流程才行。比如说 FFO， 它的意思就是交了相同钱的先来先服务，但是呢有的加钱了更多，可以分配更高的优先级，也就是说高优先级的进程是可以抢占低优先级进程的，但是相同优先级的进程我们还遵循先来先得这么一种原则。另外一种策略啊，就是交了相同钱的轮换着来，这个啊就是 RR 轮流调度算法，采用时间片，相同优先级的任务当用完时间片的时候呢就会放到队列尾部用以保持公平性，而高优先级的任务呢也是可以抢占低优先级的任务的。还有一种新的调度策略呢叫做 deadline， 它是按照任务的 deadline 进行调度的，当产生一个调度点的时候， deadline 调度器总是选择它的 deadline 距离当前时间点最近的那个任务，并且调度它进行执行。对于普通进程的调度策略呢，有 normal、batch 和 idle。 那既然大家项目都没有那么急，就应该按照普通的项目流程公平的分配人员。 normal 就是普通的进程，就相当于咱们公司接的普通的项目。 batch 就是后台进程，它几乎不需要和前台进行交互，这有点像咱们公司在接项目的同时可以开发一些复用的模块作为公司的积累，从而使得之后接新项目的时候呢能够减少工作量。这类项目呢可以默默的执行，不需要影响需要交互的进程，因而呢可以降低它的优先级。 idle 就是特别空闲的时候才跑的进程，这有点相当于咱们学习训练类的项目，比如说咱们公司长时间没有接到在外的项目了，那可以弄几个这样的项目来练练手。上面呢无论是 policy 还是 priority 都是设置了一个变量，变量呢仅仅表示说哎，这个事儿应该这样干，但事情总要有人去干，谁呢？在 TaskStruct 里面呢有这样一个成员变量，就是 Scheduled Class。 调度策略的执行逻辑就是封装在这里面，真正干活的呢是它。 Schedule Class 啊，它有几种实现，其中有 Stop Schedule Class， 它是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会使用这种策略，会中断所有其他的线程，并且呢不会被其他线程打断。第二就是 Deadline Schedule Class， 就是上面的 Deadline 的调度策略。 RT Schedule Class 对应的就是 RR 或者 FFO 这个调度策略，具体呢调度策略呢由进程的 Policy 指定。 Fair Schedule Class 就是普通进程调度策略， Idle Schedule Class 就是空闲进程的调度策略。这里呢实际进程调度策略 RR 和 FFO 呢相对比较简单一点，你通过名字也大概知道它后面的工作机制。而且呢由于咱们平时呢遇到的呢都是普通进程，所以这里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普通进程的调度问题。普通进程的调度策略就是 Fair Schedule Class， 顾名思义，对于普通进程来讲，公平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完全公平调度算法。在 Linux 里面啊，实现了一个基于 CFS 的调度算法， CFS 全称就是 Completely Fair Scheduling， 叫完全公平调度，听起来很公平。那这个算法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啊，就是你要记录下每个进程的运行时间， CPU 呢会提供一个时钟，过一段时间就会触发一个时钟中断，这就有点像咱们有个表啊，它滴答一下我们称为 tick。 CPU 呢为每一个进程安排一个虚拟运行时间，叫 vruntime。 如果一个进程在运行，随着时间的增长，也就是说一个一个 tick 的到来，这个进程的 vruntime 它会不断的增加，没有得到执行的进程的 vruntime 它不变。这时候啊，显然那些 vruntime 少的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需要给它补上，它呢就是优先应该运行的那些进程。这有点像你把一筐球要平均分配到 N 个口袋里面，你要看哪个少呢你就多放一点，哪个多了就少放一点或者先不放。经过多轮，虽然呢不能保证球完全一样多，但也应该差不多公平。这你可能会说，这不还有优先级的呢，怎么给优先级高的进程分配更多的时间呢？这个简单，这就相当于这个 N 个口袋，优先级高的呢袋子大，优先级低的袋子小，这样球啊就不用按照个数分配了，应该按照比例来，大口袋放了一半和小口袋放了一半，虽然说里面的球的数目啊差很多，但是呢也会认为是公平的。在更新进程运行的统计量的时候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逻辑。下面有一个函数叫 update current， 这个函数非常非常的重要，后面会无数次的看到这个函数。在这个函数里面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它呀得到当前的时间以及这次的时间片开始的时间，两个一相减，那就是这次运行的时间 delta exec。 但是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实际运行的时间，它要经过一定的转化才会成为虚拟运行时间 vruntime。 转化的方法呢就是下面这个公式，虚拟运行时间 vruntime 加等实际运行时间 delta exec 乘以 nicelyload 除以权重。这就说呢，同样的实际运行时间，给高权重呢就算少了，给低权重呢就算多了。但是呢当选取下一个进程的时候呢，还是按照最小的 vruntime 来的，这样呢高权重的获得的实际运行时间自然呢就多了。这就相当于给一个体重，也就是说我们权重200斤的胖子他吃两个馒头，和给一个体重100斤的瘦子吃一个馒头，然后说你们两个吃的是一样多的，这样虽然总体呢胖子比瘦子多吃了一倍，但还是公平的。接下来我们看调度队列与调度实体。从上面这个原理我们就看出来，这个 CFS 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数据结构对 vruntime 进行排序，来找出最小的那一个。这个能够排序的数据结构不但需要查询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找到最小的，也需要更新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调整排序。你要知道 vruntime 它是经常在变的，每一个 tick 都在变，变了呢就要重新插入这个数据结构进行重新的排序。能够平衡查询和更新的速度的是数，这里呢我们用的是红黑数。红黑数的节点是应该包含 vruntime 的，我们称为调度实体。在 taskstruct 里面它有这样的成员变量，就是 scheduled entity， 这里面有仨，有实时调度实体 scheduled rt entity， deadline 的调度实体 scheduled deadline entity， 以及完全公平算法的那个调度实体 scheduled entity。 看来啊，不光是 CFS 调度策略需要有这样一个数据结构进行排序， 其他的调度策略也同样需要有自己的数据结构进行排序，因为任何一个策略做调度的时候都需要区分谁先运行谁后运行。而进程呢，会根据我自己到底是实时的还是普通的进程，通过这个成员变量将自己呢挂在某一个数据结构里面，和其他的进程排序，等待被调度。如果这个进程它是一个普通进程，它就会通过 scheduled entity 这个变量将自己挂在公平调度算法的那棵红黑树上。对于普通进程调度实体呢，定义是如下。这里啊包含了 withdraw time 和权重 load weight， 以及对于运行时间的一些统计量。下面呢就是红黑树的这么一个例子。在这棵树里面，所有可运行的进程通过不断的插入操作，最终都保存在以时间为顺序的红黑树上。withdraw time 最小的会在树的左侧， withdraw time 最多的会在树的右侧。 CFS 调度策略会选择红黑树最左边的叶子作为下一个要获得 CPU 的任务。这棵红黑树要放哪里呢？这就像咱们每个工程师啊写代码的时候都会将咱们自己的任务排成一个队列，做完了呢就做下一个。 CPU 啊它也是这样子的，每个 CPU 都会有自己的 struct RQ 结构，也就是 run queue， 用于描述在此 CPU 上所运行的所有进程。其中呢它会包含一个实时进程的队列叫 RTRQ， 和一个 CFS 的运行队列叫 CFSRQ。 在调度的时候呢，调度器首先会先去实时进程队列里面找它是否有实时进程需要运行，如果没有，它采取 CFS 队列里面看是否有普通进程需要运行。这个 RQ 定义啊，就像下面这个样子。那么对于普通进程的公平队列 CFSRQ， 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的这个样子。这里面啊 RBRoot 就是红黑树的根节点。这棵红黑树啊在 CPU 看来它是一个队列，不断的会取下一个应该运行的进程。 RBLeftMost 就指向的是这棵树最左边的那个节点。到这里啊终于凑够了数据结构。上面的数据结构呢总体下来就像下面这个样子。每个 CPU 它都会有一个 RQ， RQ 里面有多种，有 CFS RQ 和 RT 的 RQ。 每个 RQ 它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红黑树 RBRoot 以及 LeftMost 一个指针，指向整棵红黑树。红黑树里面的每一个节点都是 scheduled entity。 凑够了数据结构，接下来我们看调度类是如何工作的。调度类的定义啊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schedule class 以及下面的很多的很多的方法。这个结构啊它定义了很多的方法用于在队列上操作任务。这里请大家注意的是，第一个它是一个成员变量呢，它是一个指针，指向的是下一个调度类。上面我们讲了调度类啊分下面这几种啊 stop deadline runtime fair idle， 它们啊其实是被串在一个链表上的。这里呢我们就以最常见的操作就是取下一个任务为例子。我们看到这里边会有一个 for each class 循环，这个循环会按照上面这个顺序依次调用每个调度类的方法，就是下面这个代码里面的 pick next class 获取下一个任务。这里面有 for each class， 在这个循环里面会调用每个 class 的 pick next task 获取下一个任务。这就说明在调度的时候它是从优先级最高的调度类到优先级低的调度类依次执行的。对于每种调度类呢都有自己的实现，比如说 CFS 它自己的实现就是 Fair Scheduled Class， 它的定义就是下面这样子的，这里边有一串的方法。对于同样的 Pick Next Class， 也就是获取下一个要运行的任务，这个动作不同的调度类呢有自己的实现。 Fair Scheduled Class 它的实现就是 Pick Next Task Fair，RT schedule class 它的实现就是 pick next class RT。 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函数是操作的不同的队列， pick next class RT 它操作的是 RTRQ， pick next class fair 它操作的是 CFSRQ。 通过下面这段代码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逻辑，这样呢整个运行的场景呢就串了起来。对于每个 CPU 上它都会有一个队列叫 RQ，这个队列上呢包含多个子队列，比如说 RTRQ 和 CFSRQ。 不同的队列都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CFSRQ 它是用红黑树来实现的。但有一天呢某个 CPU 需要找下一个任务执行的时候，会按照优先级依次调用调度类。 不同的调度类呢会操作不同的队列。当然这时候呢 RT Scheduled Class 它会先被调用，它会在 RT RQ 上找下一个任务，只有找不到的时候才轮到 Fair Scheduled Class 被调用，它会在 CFS RQ 上找下一个任务，这样呢就保证了实时任务的优先级会永远大于普通任务。下面呢我们仔细看一下 Schedule Class 定义的与调度有关的函数。 InQueue Task 就是向这个就绪队列里面添加一个进程，当某个进程进入到可运行状态的时候它会调用这个函数。 DQueue Class 就是将一个进程从这个就绪队列里面删除。 Pick Next Task 就是选取下一个要运行的进程。 Put Previous Class 就是另外一个进程替代了当前的进程。 Set Current Task 用于修改调度策略。Task tick 就是每次周期性时钟到来的时候，也就是 tick 的时候，这个函数都会被调用，在这里面可能触发调度。在这里啊，我们重点看 Fair Schedule Class 对于 Pick Next Task 的实现。 Pick Next Task Fair 如何获取下一个进程，它的调度的路径就是 Pick Next Task Fair 调度 Pick Next Entity 以及调度 Pick First Entity。 我们来看 Pick First Entity 的实现，他们会从 RB first cached 获取最左面的 RB node， 然后呢会生成 RB entry。 从这个函数呢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从红灰树里面取最左边的这个节点。接下来我们到了总结时刻。好了，这一节呢我们讲了调度相关的数据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 CPU 上呢会有一个队列， CFS 的队列呢它是一棵红灰树，树的每一个节点呢都是一个 scheduled entity，每一个 scheduled entity 呢都属于一个 task struct， task struct 里面呢会有一个指针指向这个进程属于哪个调度类。在调度的时候呢会依次调用调度类的函数从 CPU 队列上取出下一个进程。这一节上面图中的调度器以及上下文切换都没有讲，下一节呢我们就讲一讲如何基于这些数据结构实现调度以及实现上下文切换。最后呢到了课堂练习时间，这里呢我们讲了进程调度的策略和算法。你知道如何通过 API 设置进程和线程的调度策略吗？写个程序尝试一下吧。欢迎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集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